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古往今来，自学成才、成就大业者不乏人在，例如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著名作家翻译家苏阿芒、美术大师蒋兆和等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经典名段单元里啊，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歌颂自学成才的相声作品《小鞋匠的奇遇》。小鞋匠的奇遇是由相声名家施圣杰与相声作家袁建邦共同创作的，讲述了待业青年待业业余自学英语，想做翻译，但由于一没文凭，二没人情，几次应试都没有被录取，只好做了一名修鞋匠。但他并不气馁，一边修鞋一边继续学习，终于被龙江贸易公司人事科的钱科长发现了，通过考试被录取了。这段相声不但在题材上选取了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事件，揭示了不拘一格匠人才的道理，而且在人物性格上丰满可信，突破了一般相声的表现手法，揭示了人们的内心活动。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由施圣杰、于福生表演的相声《小鞋匠的奇遇》。 你们演员工作很辛苦， 对， 经常在外面巡回演出 啊。 我们倒是全国各地哪儿都去，我看得出来。 您看哪儿啊？ 看你穿的这双鞋，我就知道道你没少跑。我穿的废 啊，您没看吗？鞋底都快磨平了。 这不新鲜，您想啊 啊， 你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啊。 肯定穿得废，我给你打个前掌怎么样？ 哦，您会修鞋？ 我过去就是一名修鞋匠。 是啊， 我曾经身背修鞋箱，每天我是早出晚归，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 啊，您怎么吆喝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哎，不许骂人啊！ 没骂人。 你刚才说的什么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你让大伙儿听听，破烂的买不买？你是小舅子，你这不是骂人吗？ 不对，你、 啊、 你没听明白，刚才我说的那句是英语， 哦、 请让我给您修鞋。英语一说就是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你看，我老听像破烂的买不买？你是小舅子。

看起来你这个人事科长在搞人事关系这方面真称得上是臀部后边挂暖壶。 这话怎么讲？ 有一定的水平啊。 你这什么俏皮话啊！ 我这句话把钱科长的脸说腾就红了， 不好意思了。 大爷，你说的是事实，社会上在人事方面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我理解你，理解像你这样自学成才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们吃过苦，流过泪，托过人情，挖过门子。我不明白，本来正常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有的人非得不正常的去办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事科长可是办人事，经过我的调查，根据你的水平，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破格录用了。 哎呀，那我得向你表示祝贺呀。 我说钱科长，您刚才说 你被录用了。 我啊，小鞋匠 录取了。 我的小鞋匠的今后的就翻译的干活了。 一激动日本话都出来了，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你看， 我深深的给他鞠了一躬、啊、离开了考场，我抱起了鞋箱子。听说了吗？我被录用了，这是真的吗？说话呀，亲爱的。 亲爱的， 从今以后我们将要分手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 真动了感情了？ 不是，有点过分的激动了。不过通过这件事儿，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您说。 朋友们，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春风，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金子总要闪光的，是接的总会出头的。 你这比喻不怎么样。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不是美丽的传说呀。 对， 这不是美丽的传说，修鞋匠唱出了心中的歌，钱科长按政策录用了我，梨没熟酒没喝，烟没抽一颗，早知道钱科长这样正派呀，大钱长不该要他八块多。哎嘞嘿嘿，哎嘞嘿嘿，哎嗨嗨，哎嗨呀呀呼，哎嗨嗨呀，后悔都没法说。 Please let me man you a shoes。 他又吆喝上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施圣杰和余福生表演的相声《小鞋匠的奇遇》。作为一段歌颂型的相声作品，这个段子首先歌颂了钱科长的不徇私情，敢于发现人才和拒收礼物的清廉作风，同时呢，也歌颂了小鞋匠待业的刻苦学习精神。当然，作为一段歌颂型的作品，其中也并不完全没有讽刺的元素。小鞋匠待业本身的心理状态，对事物的看法和做法，流露了他实际生活遭遇带来的阴影，所以才对钱科长的态度有些扭曲。比如修鞋多收钱，送礼遭拒绝，误以为是东西送的少，以及考试场上的针锋相对等等，表现出有悖常情。通过观众的笑声啊，本身含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这种讽刺意味并不是表现对丑恶的揭露，而是对造成待业这种扭曲心态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另外，在段子中外语绕口令处理方面，本身既体现了相声的传统技巧，又展示了今天相声随时代发展的变革。而在考场上情节与气氛的铺垫，把当时的思想冲突上升到高潮，这里本身既是传统相声子母哏那种语言交错毫不相让的技巧运用，又是思想冲突发展到顶峰的一种展示，把双方的人物性格显现得针锋相对，又淋漓尽致。 两者的欢乐，只要你

大家都知道，咱们打包子馅儿的时候一般都要放葱姜，为的是去腥提鲜。不过范先生就与众不同，他把包子馅儿打好之后啊，在上边铺上葱花，一边和着葱花一边包。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包子熟了之后能吃出葱香味来。范振玉先生这种包法也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掌握，另外还有一位相声表演艺术家也是这么包包子，而且他包包子的讲究和范振玉先生比起来，那可真叫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他就是天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存先生。马先生曾与苏文茂先生合作担任捧哏，下面我们就来先听一段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学外语，然后红酒再来和您聊聊马志存先生包包子的讲究。 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它没有上下级的。 对，你看这个说相声嘛，讲究是说学逗唱， 哎，四门功课。 听说您在这个学这方面 啊 比较擅长， 也是学个皮毛 啊， 一般。 听说您学得好 啊？学得不怎么样。 您全能学什么呀？ 我呀，学点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做大小买卖吆喝，各省人说话我们都能学。 哦，各省人说话全能学一学。 对对对对对， 这可不简单。 也没什么。 外国话您会说吗？ 不，不，您这话问的，我们说相声学外国话干什么？ 哎， 啊， 应该得学点。 怎么呢？ 您想，您如果要出国的话，不会外语行吗？ 相声演员出国呀？ 那保不齐呀。 啊， 如果说您不出国。我们天津也好，北京也好，全是开放城市。 哎， 如果说你要能用外语给外宾说段相声，那会受到好评。 但这可能性还倒有，不过过去这方面我没学过，现在要想学，您给我推荐位老师可以吗？ 打算学吗？ 啊，打算学。 那我可以教给你。 哎，不，您怎么回事？ 我是一位外语专家呀。 哦，您是搞外语工作的？ 对对对对。 啊，失敬失敬。 我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 您呢？ 毕业以后呢，我就出国了。 啊，您还到过国外？ 啊，我最近刚从美国洛杉矶回来。 这真是人不可貌相，知道吧？啊， 对。美国我去了几个城市。 去过哪儿啊？ 去过纽约。 啊。 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 你看这个同志还不简单呢。 日本 啊， 我到过东京， 很好。 大阪 啊， 神户、名古屋啊，德国我去过柏林， 哼， 英国我去过伦敦， 了不起。 法国我去过巴勒， 哎， 我在巴勒那儿。 您把手搁，不， 怎么了？ 法国去过哪儿？ 去过巴勒。 那什么 啊， 你没上那个街子那儿去啊？ 哎呀，据我知道法国没有街子。 嗯，怎么会没有街子呢？ 嗯， 你得先有街子后闹巴勒呀。 啊，不，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那叫巴黎。瞪俩眼还巴勒了，还愣说去过外国。你 不不，您等一会儿 啊，我得用那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还用外语音？ 法国首都叫巴黎。巴哦，对，是巴黎，是巴黎。 啊，是巴黎。刚才你怎么讲巴勒？ 因为这两天天气不正常 啊， 我这舌头有点反潮。 哎呀，我建议您呐，赶紧到我们那锅炉房去一趟。 干嘛？ 把您那舌头伸出来，搁炉门那烤烤就得了。 那什么形象？ 我给您烘干一下啊。 我去过法国首都巴黎。 确实到过这些国家吗？ 我到过70几个国家。 您？ 嗯嗯。 哦， 我会30多国语言。 那就很了不起了。 当然这30多国语言呢，有的说得好的，有说得不好的。 好，他这个有能耐人就是谦虚。 就是。 那么这个30多国话当中，哪国话说得最好呢？ 说得最好 啊， 拿过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哪国话？ 中国话。 哎，废话， 最好。 不，你就是中国人，你不会中国话呀？ 不，那个英国话。 您的英语讲得好。 我是英语专家呀。 那我就不麻烦别人了。 嗯， 我就拜您为老师。 嗯， 跟您学英语，肯收我这徒弟吗？ 哎呀，我太欢迎了。 这老师还一点架子都没有。 真办 啊， 明天您就到我家去。 那我给您添麻烦了。 您到我家， 哎， 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哎，对 啊，

要不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吧。 哎呀，感谢老师，感谢。 以后有机会再学。 有机会找你、啊。 好，再见。 哎呀，不要走，老师，不，请回，请回，请回。我还准备给您点报酬呢。 不要了。 哦，也不打算要。 我得走了。 您呢？ 我有事儿。 哦，还有事儿呢。 今天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啊。他们准备请我喝酒， 我们来了北京还骗了不少人了。不，您先打住，不是有人请您喝酒吗？ 啊，对对， 我给您当个陪客，带两瓶酒去。 哎，那好， 挽留您的意思啊，是让您给我复习复习前面的功课。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啊。 你也不要装模作样了啊！新的课程了，复习前面的吧。 可以可以。 这个帽子怎么说来着？ 帽子叫拿顶，掌握这音就行了。 老师，我有个要求，您把这音呢放慢喽，把这字都摆清楚了交给我，可以吗？ 啊，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了。这。 什么叫清楚没意思？我得跟你学清楚的。 那稍微说清楚点， 越清楚越好。 帽子叫脑袋顶着， 脑袋顶着。不，这人做贼心虚，你看了吗？都吓成这模样了。里边他研究这东西还合乎点道理，这帽子买来都得脑袋顶着。他没有拿杆挑着的， 是。 那么这个眼镜叫什么呢？ 叫鼻子上边。 鼻子上边。对呀、啊，鼻子上边是眼镜。 对。 他要搁鼻子下边，那就口罩了，那就是。那么这个鞋呢？ 鞋叫挨着袜子。 挨着袜子。哎呀，甭问呢，这个袜子呢叫挨着脚，这个脚呢脚在怀子骨的底下。 哦，这个英语你也会？ 哎，就这。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学外语》。马志存先生包包子下功夫最大的也是在包子馅上。要选上好的精肉，自己剁馅，绝不用在外边买的绞好的肉馅，剁出的馅要肥瘦均匀，筋头巴脑的地方全要挑出去，非常精细。打包的馅不能用水，而是要用自己亲手调好的鸡汤，打出来的馅非常腻乎，然后再放姜末。至于葱花，和范振钰先生的处理方法一样，而且还必须是用葱白切出来的葱花，葱叶一点都不能要。关于葱花边包边放的原因，马先生谈到，早和在馅里的话，吃出来的不是葱香味，而是臭葱味。怎么样，听众朋友，范振钰和马志存二位的包子够讲究吧？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也按照他们的做法蒸上一回包子，咱试试看，尝一尝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呢。好了，到这里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为您带来一首来自许慧欣的《幸福的味道》，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愿您天天有个好心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贴上回忆给你的信，轻轻翻开变成我的日记，许愿流星才刚消失，心中感动到你融化成泥，两人的世界比谁都特别，当住在里面时间会多远。